总算我当时真顾好几位官转去高七八比真的是常常喝三空比例我自理爱开心是 你这个是的啥子？ 啊，买个卡的不也比 是这个啥子好是面容 哦，拿来我看。 自身又是谁？ 为婚事心悲痛，今日里真可想得诉苦衷，姑爷啊小姐伯爷你贫穷，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 是平安的故人，平安啊，飘雪生呀，万般悲，你问他死生难堪忍，我欲心神你尽无你，此事不必擦泪，你今夜三更大圆门，三百两黄金交西城，怕谁回啊门西灯，

这嘛有新季节你万贯地上 大人小人也下定当兵 就 王城市里要拿归昨天我叫娃放风筝花园里叫女王起劲相见不忘夫妻情让我去年再再给我一本不合金元门不知何人打的他你到四方金在地生血血各一斤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地营知己一女四分金万万大人生愿金 好你又不为争 上与家庭亲戚所人敬他一次 也在我 放在挑粪的粪地 站上来大人放在我家快乐出发之时在地方比你的个精彩一次是大人 这招之甚高，其大人是为兵过而断事。 历代当中西朝兴，反而逍遥我云雄臣。 来呀， 来， 带兄来， 是， 带兄们来。 Thank you. 要想救生还不能。 好，哎呀，大人。 Thank you. 人远的穿草王不看不见飞机不得上去不在你心里藏更凶 也不是一个耳目早起了

为是啊。 哎，春红。 哎， 李龙在，待我修门走于身上回家祭祖。 哎呦，小姐爷，你哪是回家祭祖事，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一卡拜堂成亲哦。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李龙在，容门 是 容 Yeah.

听众朋友，再会。